宝贝儿，我爱你。 够了。 下面还有呢。 不用了。PK。 你看这多好，能激发人的斗志。 滚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，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 第二十七集。 最近游梦全息的话题正热，大佬集体裸奔绝对能成为今天的热搜，他们深深地觉得这是真的牛。仅仅两个人带歪了整整十个幅的画风，这怕是会被选入游梦年度十大新闻。那些还没来得及进游戏的人便都跑去晨星应援，而其他服的玩家也在晨星应援开了小号，想慕名去看看两位大佬合个影什么的。只有新人比较困惑，不懂大佬们为了打隐藏剧情怎么能这么豁得出去。老玩家们给他们做了科普，根据官网的资料看，隐藏剧情和副本的难度比普通的大，不容易被发现，基于此他的奖励十分丰厚，且必处稀有材料，而首次通关的奖励是翻倍的。晨星应援打出一个隐藏剧情，其他服的大佬既然知道，就不可能坐以待毙等着别人发现，肯定是要抢本服的首杀。新人们恍然大悟，懂了。 据说他们内测的时候也打出来一个，但地点在野区，周围都是满级怪，导致目前没人敢去。听说他们直到内测结束也没打完。这个新发现的剧情现在是一点消息都没漏，也不知道后期有没有等级要求。等着看吧，那两个虽然是第一个发现的，但不一定是第一个通关的。 新人们点点头思考一下，忍不住也去了晨星应援。而作为焦点的两个人这时正和一位玩家大眼瞪小眼。玩家是一位妖族的战神， ID 名叫王飞鸟，脑袋上的胡耳毛茸茸圆滚滚的，看着有些憨。 你还有事？ 没事，我们副帮主要过来，让我在这里等着。 如意的人？ 对。 王飞鸟说着意识到什么，调了调胸口的 ID， 刚刚裸奔他嫌弃丢人，便把帮会给隐藏了。江晨看着上面新出现的如意两个字，知道是自己要进的帮会，看他两眼。 你过来。 怎么？ 江晨捏捏他的耳朵，淡定地收回手。 没事了。 王飞鸟这几天都被摸惯了，自己也跟着摸了摸显摆。 是不是有毛茸茸的触感？ 江晨点头又摸了一把。你原来喜欢这个？正说着话，只见一辆马车在附近的驿站停好，从里面下来一个人。他一身白蓝相间的法袍，英俊潇洒，阳光极了，练的是人族的专有职业驱魔师。随着双方的距离缩短，江晨看清了他的 ID， 异星人。 这么快就散干净了。 异星人有点遗憾，慢悠悠地走过来。 你怎么不帮我拖一拖？ 你可以发个喇叭说我又裸了，然后在这里藏着，等着再看一遍。 那我得弄个小号发。 方景行知道他是说着玩，为他和封印师做了介绍，顺便加了帮会。只见代表帮会的频道亮了起来，如意的人在线的不多，但都冒了泡，纷纷欢迎两位大佬。一星人来这一趟看戏是一方面，另一方面就是为了亲自拉他们进帮会。如今加完人了， 行了，你们继续玩吧，有空可以回帮会看看，就在主城。 他看了看一旁的封印师，知道这位不像是好惹的主，加之还有个方景行守着，更不可能吃亏了。但身为副帮主，他还是嘱咐了一句， 以后有人欺负你就在帮会说，咱们帮会的人不受气。 江晨点头，一行人便挥挥手，带着王飞鸟上了马车。剩下的二人商量一下，开始沿着河岸往凌城走。游梦的每块地图都至少有一个传送阵，只有三处地方例外，那就是三个领域通往附近小城的路。游戏或许是想让玩家深切感受从新人到合格者的这一刻，也或许只想弄个仪式，所以这段路不能通过传送缩短，只能亲自走一趟，要么用腿，要么去驿站坐马车。二人知道隐藏剧情缺条件，便放弃马车，选择顺着河边散步。可惜一路走来半点线索都没发现，眼看河道拐了弯，他们不得不上去，回到了主路上。此后又走了大概五分钟，这才终于抵达凌城。城门口站着一位老者，见他们是第一次来，便自动触发程序，告诉他们这之后是英雄们的角逐场，要选择体系才行。二人玩的都是攻击体系，快速做了选择。只见封印师金色的镜链染上了黑花，衬衣上原本的暗纹彻底消失，变成了洁白色，看似无害，实则暗藏杀机。暗冥师走的是冷傲风格，不会隐藏实力，因此法袍和额角的纹路都变得更加清晰，还往外扩散了一块。老者满意了， 进去吧，这片大陆以后是你们年轻人的天下。 二人都没动，而是看着对方的改变，几乎同时开口， 你说会不会？ 他们又同时闭嘴，知道是想到一起去了。 回去看看， 这次再不行就去练级吧。 方景行自然没意见，两个人便又回到了河边。江晨掏出那双倒霉催的鞋扔了下去，女孩立刻出现。 谁呀？竟敢污染我的河！ 女孩冲过去，在看清他们的时候一怔。 啊，你们是游梦大陆的英雄吗？ 果然是缺这个条件。 都是扔鞋，没选体系是混蛋，选完体系就是英雄，真双标。 女孩当然不清楚玩家的付费，她一身的愤怒收得干干净净，笑着做自我介绍。 我叫林怀，是流光河的守护神。 江晨和方景行心头一跳。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